OK，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你的圣灵总是与你的圣道一起在你的圣徒的心中工作，就以最终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叫每一位圣徒都越加有每一个圣徒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借着这大约45分钟时间成就这事，因为这无非是，超自然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就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今天继续看第一章，第一章的，我们是第三次看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焦点是。要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如何读圣经，他对圣经的态度。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上一堂课，或者读这个读第一章到目前为止。好，我们今天看到段落，希望今天看到，今天是看几个段落？三个段落。圣经的可理解性或者清晰性，圣经的真实性，圣经是真实的，圣经还有圣经的充足性或全备性。OK， 我们先看圣经的可理解性或清晰性。主耶稣他反复的质问犹太人的，特别是犹太人的文士，还有犹太人的教师们，就是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没有念过吗？经上怎么说？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句话是一个责备，但也有一个预设立场，就是你们应该已经念过。而且这，我甚至会说，这预设立场不是你们有没有念过，而是你们念过怎么还不懂。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们真的都读懂，你也读，我也读，我们大家都共同读的这本圣经，我知道你们有读，但是你们似乎是读也读不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读懂圣经，你们就不会反对我了。不论是在守安息日的事情上，行神迹的事情上，离婚的事情上，死人复活的事情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留意，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但是在这样子的争论之中，他诉诸一个另外一个权柄，就是在他以外的权柄。虽然我们知道圣经不是在他以外的事，因为就是他的灵所默示先知们所写下的旧约圣经，但他在跟犹太人争论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讲了就算，但他先诉诸什么？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经文怎么说？摩西怎么说？以赛亚说的是没有错的，等等。OK， 所以他诉诸一个在他以外的另外一个，你可以说是客观的吗 ？Objective 权柄。OK， 然后他也会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他并不是说你们不应该查考圣经，你们误解以为其中有永生。他39节第一段的意思是，确实你们应该查考圣经，确实因为圣经之中有永生。接下来他说，这经是为他做见证的。这个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经文都是指向基督。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不是改革中的神学家所归纳出来独特改革中的教义，这是出于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口，他自己说，因为这经文是为我做见证。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在经文中要得到生命，你们也有一个正确的预设，但是你们在经文，我知道你们有读经文，但是你们读也读不懂，读也得不着经文中有的生命。问题就是什么？ 他们的诠释 filter 诠释架构或者诠释的那个眼镜，他没有戴上正确的眼镜吗？透过基督来看经文，以至于要得到基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永生，就算他们读的是同样的经文。所以作者有举出几个例子，没有办法读圣经却没有办法得到永生，因为跳过了基督，因为跳过了耶稣基督。这几个例子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有些人那个听到福音，但是福音从来没有在他心中生根结果。有的时候是欢喜一段时间，但是遇到世界上的阻碍或者魔鬼的试探，那个就离弃原来领受的真道。还有少年财主，这财主显然是从小就熟悉圣经的人，这一切的律法我都守了 OK， 但是他没有办法得着基督，因为他没有在经文中，这一切的律法他看不出来都指向基督，而基督就站在他的眼前。当基督呼召他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居然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最显著的例子，熟读经文但是不肯到耶稣那里去，就没有永生、okay。 法利赛人也是，他们懂得字面的意思，守安息日等等，但是却失去了那个真正的深圳的经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那边的字面和经义的对比，他们得着字面，但是却不得那真正的 spiritual 属灵的意义。所以当安息日主站在他前面的时候，他们居然指着他说他不守安息日 right OK。 所以作者举出了几个这种人，虽然读经或者听到却没有办法领受真道的原因。一个是我的字词，我的用法是我的说法是，就是人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有自己的见解。耶稣的说法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三节、okay。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这听起来有点像 tautology， 就是似乎第二句话并没有解释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只是重复第一句话所呈现的事实。但是耶稣在说的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因为你听不进我的道。这句话，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你是法利赛人，你听到耶稣这样讲，你会怎么理解耶稣？耶稣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这里讨论的，你看上文下文，耶稣在讨论这些人的身份，你们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魔鬼，上帝是你们的父还是魔鬼是你们的父，你们不能够听我的道，你们不明白我说的话，因为什么？你们的身份，你们就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你们效忠的对象不是我，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不是出于上帝的，因为是上帝的，出于上帝必听上帝的话，但是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这就是我说，你注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他直接把他自己的话和他的道与上帝的话画上等号，也就是43节和47节， 上帝的话等同是他说的话，他的道。OK。所以阻碍这些人听到而且能够领受真道，能够理解真道的，不是道本身太困难，或者道讲的太艰涩，而是他们本身有带有太多的偏见态度，非常坚固的预设立场，没有那种圣灵更新而变化的那种心智，听不进去，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坚固坚不可攻破的预设立场。 OK、OK， 这 到此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所以作者说这里的偏见和态度，其实我们应该非常小心。我们都很习惯说我有我的看法，大家都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真理只有一个 right， 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预设，真理不是多元化的。所以当你说尤其是关乎真理，关于上帝的道，关于上帝的话语的，关于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当你很容易的诉诸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说法，这个时候你应该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所以哪一个是的，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谁的说法是真理？ OK， 你要小心。另外一个原因，按照耶稣他自己的说法，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领受他的说法，他的话语的时候，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属于他，或者人本来就不属于他，你自以为心中的这是我的看法我的见解，其实不见得是你的，是出于魔鬼的。 All right， 而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就是你持续没有办法听到，持续的没有办法就是接受圣经中很明确的教导，与其说哦，我有我的看法，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你应该要很小心，因为作者在这里讲到这可能是出于上帝的审判。什么意思？人长久学道，终究不得真道。人长久坐在福音的宣讲之下 ，sitting under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在一个例行宣讲上帝话语的教会之中，却总是没有办法接受，总是心中充满苦毒，总是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总是没有办法顺服。这个时候，作者说提醒，就是。这可能是出于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说上帝怎么样使他的心刚硬。OK， 以赛亚书，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是三章十五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 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人有人的偏见，因为 也印证人的身份，人没有办法听到。也许是上帝的审判，任凭你留在你自己的偏见之中好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作者在这个段落，跟时间有关系 right? 这个是我们时常喜欢拿来说的，哦，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一类的说法并不全然都一定是错误的，给他多一点时间，就像耶稣给他的门徒时间，虽然他们时常是很迟钝的，信得太迟钝了，甚至他复活之后都会责备那两个门徒，你们无知的人，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也是有时间原因，这就是你可以说是救赎历史，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right？ 所以门徒们他们什么时候才真正开始明白，才想起耶稣对他们所教导的话语？复活后，特别是什么时候？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吗？也许有，因为耶稣亲自对那两个门徒说话 ，right？但是其他的门徒呢？我们可以说，特别是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也许在五旬节之前，圣灵特别降临在那些使徒身上，尤其是彼得，所以以至于他在五旬节可以有这么大能力的讲道，一天叫3000多人悔改归信耶稣 ，right？ 但是。他们需要等待圣灵，就算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仍然需要祷告，然后耐心的等候圣灵，相信主的应许，圣灵会从上面浇灌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是时间，但是，你就是注意，就连这些使徒，他们的等待都不是我就等待看看那个圣灵是不是。让我有一些感动，right？ 让我有一些感觉。No， 这些你注意，就是他们在等待圣灵的时候，这些使徒是什么事都不做吗？然后这样子，圣经怎么讲？使徒行传怎么讲？他们恒心祷告，一起聚在一起，恒心的祷告，恒切的祷告。能够恒切祷告的人，是不是已经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的人 ？Right？ 所以等候圣灵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不使用恩典媒介。那我们就看给他多一点时间吧。等候对基督徒来说，总是更忠实、更殷勤的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等候这件事情，也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那种，哦，我们看看圣灵会不会在他身上工作。我们等候就已经预设圣灵在人的身上工作，而圣灵在人的身上工作，通常上帝我们的主乐意使用他设立的恩典媒介。所以父母们，你要说你要给孩子多一点时间等候他们，就表示你就更殷勤的使用一切主所给你的恩典媒介。不要让这个成为你的什么事都不做的借口。教会也是 ，OK。不管是听到读经祷告、彼此劝诫聚会等等 ，OK。OK， 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段，一个凭着信心的理解，或者怀着信心的理解。或是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一个很有，不是我理解之后才相信，而是我凭着信心寻求理解，认知有些我相信的事，不见得都是我全然理解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上帝的启示，要让我知道关于他的事，虽然我不尽理解，但是我凭着信心，我带着信心理解，这个跟世俗的那种心智的进程是完全相反。 世俗的是只有 我能够完全理解，我能够说服自己，我才相信。但是有圣灵在心中工作的人是、带着信心来理解。Okay. 所以使徒保罗他的用词是、那个帕子，犹太人没有办法领受我们领受的福音，因为他们的心中有被帕子， It's as if 就好像被蒙蔽了，他们看不见，虽然读的经文跟我们一样，听得到跟我们听的一样，但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等到他们是用耶稣的话语，就是说你们肯来到基督那里，肯来到他那里的时候，那个帕子就被掀去了。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总是要我们现在用词是以基督为中心，或者你应该说就是透过基督或者戴上基督的 眼睛那个 filter 来看圣经。所以我们的圣经论跟犹太人圣经论不一样， right？ 犹太人的圣经论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 filter， 就算我们读的是同样的经文，同样的旧约的经文，同样的创世纪，同样的以赛亚书53章，可是得出的那个果效是完全不一样。Okay. 好，关于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圣经的清晰性、可理解性、读得懂或读不懂，真结关键在哪里？我们的主怎么说？作者在这一段在阐述。 我的家族里有一群自称基督徒的人，那他们是会把圣经回收掉的人，就是好的圣经，因为我会去把它捡回来。我会觉得哇，很明显就是他不读都懂。他对他生命，他说我是基督徒，他也都不读，可是他的生命呈现是我只要不读我什么都懂， 就是很确定，他是很确定他是基督徒哦，他不要读圣经哦，可是他很确定他什么都懂。 我觉得那个吊诡真的是好可怜。 孟平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这可能跟你们以前教会的教导有关系，对不对？ 他说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样，然后就是不要去研读它。 但圣经到底说什么呢？ 随便他说。 对，对，以前就所以我们就没有很明白在圣经的那个。 所以那个比利亚人，他们是我们最近不是在讲铁沙罗尼加教会吗？但铁沙罗尼加教会其实在路加的笔下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因为有或者铁沙罗尼加城的人，他说有一群另外一群人比他们更贤，贤的意思就是优秀，不是贤，更贤于铁沙罗尼加人。为什么保罗他们到的下一个城的人比铁沙罗尼加人更好呢？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查考圣经，看保罗他们传给他的道是或不是，也就是预设他们可以读得懂圣经，他们也殷勤的读圣经，有人来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这样读圣经，然后他们在查考圣经，也就其实也许他们并不还不自觉还不明白，但是对路加来说这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听到了福音然后自己去查考圣经。所以就是刚刚凤娟讲的那种态度是经不起圣经的验证的，因为圣经是要不是说你不要去读，反正你就去做就是了。如果你不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你查考圣经，看保罗说的是或不是，然后这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路加说这样子的人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对圣经就没有，就是不会想要去反圣经。 Yeah.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还是要谨慎，但是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会有一种哦我读通了，就是忽然哦耶、yeah, 这个和这个为什么这边和这边会连在一起，是会应该会是变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因为你读通了你就更想读更多，再来验证是不是其他的经文也互相的映照，互相的对应。 OK， 好，我们看一下下个段落好了，圣经的真实性 The truthfulness。 OK， 第一句，圣耶稣从未对真理的问题漠不关心，所以这个是典型的直接翻译英文的说法，就是耶稣总是对真理的问题非常的关心的意思。 OK， 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 OK， 遵守他的道就是他的门徒，在大你们如果听我的话就是我的门徒。 OK， 但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自由和遵守某个人说的话连在一起，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他说你们遵守我的道就会晓得真理，表示他的道和真理有一定的关系，也许是一个等号的关系，而这个真理会叫你们得自由，真正的自由。 OK，所以对耶稣来说，圣经的真理的真实，圣经的教导，圣经经文的真理或者真实性 It's true， 就是真的，这个真实的基础，真理的基础来自哪里？他在第二个段落讲，第二个段落的第一句话，什么？父神的位格和属性，这什么意思？对耶稣来说，圣经必然是真实的，因为他的父神的 person 和他的属性什么意思？他说一方面， 他就是真理 的。 OK，上帝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他必然是毫无谎言的，他是真理，他就是真理 right？OK， 这是一方面，但是跟圣经有什么关系？所以下一句，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圣经本身的性质。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作者这句话，这整句话的逻辑是什么？嗯， 我们他是上帝从圣经来的，那如果圣经不正确，就代表上帝不正 确。 OK， 这是反面的推论，但是耶稣在这里，或者作者认为耶稣他对圣经的态度的逻辑是，其实他的第二句就是，一方面是基于他的父是真实的，他的父不可能说谎，上帝是真实的 right， 另外一方面则是圣经本身的性质，他自己的 nature of the word 是什么？圣经本身的性质是什么？ 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话语，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如果一方面上帝是真实的，他不可能说谎，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那么上帝的话语圣经就必然是真实的，就不可能有说谎 right， 就不可能有 falsehood， 就不可能有假的。 OK OK，所以约翰福音还是第八章二十六节，差我来的是真的，他父差他来的是真的， 我对世人所说的话也是真的。你看中间有几个步骤，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对世人所说的话也是真的。意思是如果 这第一个 clause 和第二个 clause 要有逻辑上的关联，就表示我说的话是真的，因为我说的话就是父差我来所说的话，透过我所说的话。所以还是之后几节他会说，这真理是从我，是我从上帝那里听来的。Okay. Okay. 好，这个段落 ，OK， 就是主耶稣看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而如果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不能说谎，那么圣经也是真实的，也必然是 true 真的，不能够说谎。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认真看待圣经，你必须把圣经当作检视你自己、裁决你自己、裁判你自己的标准。OK， 然后接下来，关于圣经的历史记载，这个跟我们最近讲的还有关系，就是创世纪很容易把它读成是一种寓意、一种预言、一种神话等等。但是我们的 take， 我们的基本的 posture， 基本的态度是，这是在历史之中真实发生的事。OK， 虽然很多细节我们不尽然明白，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预设，不管是那个洪水，不管是人的堕落，不管是那条蛇，这都是亚当和夏娃是真实的历史的人物，这些事都是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事。这是不是我们主耶稣他的态度？按照作者的说法说是的。他第一个他做了一个分别，就是耶稣当他讲论旧约经文的时候，他有一种方法讲论，当他讲比喻的时候，尤其他自己说比喻的，他会说这是比喻，这不是，他没有预设说这比喻是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当他在讲论旧约经文的时候，他的预设是这些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OK， OK，所以他讲论该隐杀害亚伯，他讲论挪亚还有洪水，他讲论所罗马所受的审判，他都不是说这是比喻的，他说这是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在洪水来之前，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他不是在说比喻，他的预设就是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也表示洪水是真实的，挪亚的方舟也是真实的。 OK， 等等，所以他讲到很多，所罗门有那个南国的女王，有那个撒勒法的寡妇，约拿向尼尼微人传道。 OK，而且他用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直接讲他自己，预设不是约拿那个，虽然他自己要他在自己三天之后要复活，他是用比喻或者预表投射影射的方式来讲，但是他的预设是发生在约拿身上的事情是真实的事情，虽然我们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但是他必须预设那是真实的，他才能够用那个再来投射到自己身上。 right？ OK， 要不然那个三天之后复活，人家可以说啊，那个只是一种寓意上的三天之后复活，精神上三天之后复活，不是真实的三天之后复活。 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耶稣的他三天之后的复活是真实肉体上三天之后的复活，他用约拿的那件事情来讲他自己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是表示那个约拿他认为约拿真的是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 It's amazing， 我觉得这个很令人，因为甚至连我们现在读约拿，我们之前有查过约拿书嘛，就是还是有不少的基督教的作者会认为说那个可能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就是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我们主耶稣似乎不认为那个只是一种某种寓意的故事， OK，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OK， 这个段落我们的主耶稣看圣经是真实的，OK 吗？有没有问题想法？婷宜 OK 吗？有没有？这个作者在这边有提到另外一个这个段落最后一段，在当时的处境中，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教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甚至在犹太教的宗教信仰的处境之中，似乎没有人会争论圣经的真实性。这个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现在这个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教会之中， right？ 就是基督徒少有会说圣经不是真实的，但是怎么样真实，是否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子看待圣经真实。譬如说我们再用约拿的比喻，很多基督徒会认为约拿比喻是就是一种寓意上的一种故事，为了要教导我们某些属灵的事物等等， right？ 所以他也会说是的，这约拿书是真实的一个先知所写下来的故事，为要教导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功课。但是是不是真实的约拿就跳到海里面，被扔到海里面，然后被一个大鱼吞在鱼腹中三天三夜，我不知道。如果你做一个调查，有多少基督徒会说那是真实发生的事，像我们的主耶稣他这样子认定， right？ 所以这种认定，凡圣经所讲的就是字面上的，就是真实的，这种预定不见得已经不是我们的处境了，也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吧，或者试探吧，或者困难。因为说实在了，我们还是拿约拿，如果你要认真的讲约拿，他就是我想有不少人会觉得你这样子的解释是不是太粗浅了，太没有那种细腻性了，怎么可能有一只大鱼把约拿吞在他的肚子里面。 OK， right？但是我会说，就是关于这一类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你一旦开始否决，就是圣经明确告诉你发生的事情，你会说这一类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发生的，是一种，那你的界限在哪里？上帝真的在六天之内创造世界吗？真的有洪水吗？也许没有，也许那只是一种预言。那亚伯拉罕真的有献他的儿子以撒为祭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以色列人真的有出埃及吗？ Where does it stop? 上帝的儿子真的有道成肉身吗？真的是童贞女在圣灵的感孕感动感受之下受孕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说不过去吧。最重要的就是我从主那里所领受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的主按照经文说他死了三天之后复活，那三天之后复活，那也许是一种属灵上的复活，不是真的。 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人一旦按照自己的判断，按照自己能接受的程度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你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如果你要否认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你为什么不否认人子也在 地里面三天三夜？你听懂我意思、yeah. OK， 我看今天我们到这边好不好，所以还有四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对，我们有真理，他们对好。Yeah, 我觉得你，譬如说有你认为信仰不纯正的人，也邀请他去他的教会，你也邀请同样的人，你就是祷告嘛，求圣灵在他心中工作 ，right？ 因为我们也不能说对方的绊脚石，总不能但你不要去那边，那边很危险。 有的时候你必须这么说，如果你真的确定，就是他。神召会不论什么教会传讲的不是福音，而是就是异端，或者就是错谬的，或者大部分根本就没有在讲福音 right？ 那我现在的尤其 我想你们知道我这几年的态度是越来越坚定，就是你应该换教会，如果你听不到福音，如果那个教会没有 那你干嘛去那教会？因为你去那教会没有达到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要有透过牧师教师等等来造就圣徒们，透过他的道来造就圣徒们，在真道上合一，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所以 yeah， 你叫他不要去那个他不应该去，那不见得是绊脚石 right？ 但是也许你跟那个 召会的人打架，也许就变成绊脚石。所以你就是说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工具嘛，就是祷告，然后传讲你所领受的福音，然后相信你没有办法逼他，但是如果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会借着你做的事情成为他的恩典的媒介，你传给他的福音，就算再怎么残缺，就算再什么，但是如果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就会听到，他就会有所回应，这样子。对啊， 那有些就像我堂妹，就是他来台北就遇到圣道会，就是很难说，很难导正 他。有的时候你连辩论都不要辩论，但是你就是传讲你知道的福音，然后继续的邀请，最重要就是为他祷告。对啊。OK， 时间到了，我们谁让我们做结束的？ 好，我打断。爱我们的父，我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学习，是吧？再一次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看待圣经，是吧？也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也帮助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认知圣经是我们生活及信仰的唯一准绳。我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恩待我们在等下的主日敬拜，可以专心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